第二十三集。 见此情形，陆时琛立刻起身去追，孟昭抬手挡住了他。 算了，别追了。 为什么不追？ 陆时琛皱了皱眉，他还在辨别着那两个人的方位，短短几秒钟，那两个人就已经跑得没影了。 这个地方他们看上去很熟，应该是趁我们在屋里的时候，已经提前策划好了一套逃跑方案。这片区域没有路灯，还是监控死角，那两个人黑衣黑帽，还戴了手套，一看就受过专业训练，反侦查意识极强。虽然如果抓到那两个人能够提供不少线索，但现在来看抓住的几率太低了，继续追不明智。我们还是先回去看看那对母子的安危吧。 看着陆时琛眉头紧蹙，一副神色冷峻的模样，孟昭抬手拍了拍他的手臂。 好了，我这不是没出事吗？ 他们想要杀了你。 看出来了，他们一早就料定我会追出来，把我引到这里，还提前设好埋伏，这手段跟20年前的那场谋杀没什么两样。 这样看来，我们这一路都在被人跟踪。 是啊，我们居然都没有发现。吴嘉义培养的这些杀手的确很专业，也怪我停职之后就放松了警惕，真以为度假来了。看来把我搞下台只是个幌子，吴嘉义真正想要的是我的命。哼，不过他越是这么急性子，就越是说明我们马上就要触到问题的实质了。 陆时琛没说话，跟他一起往回走，离开那处荒无人迹的偏僻角落，再往前走，小区内部的行人渐渐地多了起来。经历了刚刚那场搏斗之后，想到那近在咫尺的刀尖，孟昭自己也有些心有余悸。继而他想起什么来，看向了陆时琛。 哎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刚的身份好像对调了？明明该追出去的人是我，该冷静拦下的人是你，怎么现在反而反过来了？ 闻言，陆时琛没有立刻说话。孟昭也意识到自己刚刚的确有些不太对劲，因为感情缺失，他一直都是一个极度冷静理智的人，但就在刚才，他似乎根本没有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就做出了继续追的决定。 是啊，为什么我刚刚好像无法控制我自己呢？ 听出陆时琛语气中的困惑，再想到陆时琛一直以来对情感缺乏最基本的认知，孟昭开口解释道： 这就是愤怒，人在极度愤怒的状态下往往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行为。 陆时琛在此之前，他几乎没有过被激怒的经历，遇到问题解决问题，这就是他一贯冷静的做事风格。 为什么我刚刚会感到愤怒呢？ 你回想一下，失控的那一刻你在想什么？ 想杀你的人都得死。 之前一直好奇陆时琛失控的模样，没想到陆时琛现在真的失控了，竟然是因我而起。 沉默了一会儿，孟昭才开口道： 愤怒会让人失去理智，你得控制好这种情绪。 那你之前在暗龙打人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愤怒而无法控制自己吗？ 是啊，你不是还得管我吗？怎么连自己都把控不好？ 两个人说着，再一次走到了402门口，屋内没什么动静。孟昭抬手敲了敲门，过了一会儿，脚步声才响起来。女人走过来开了门。 孟警官，怎么了？ 见女人安然无恙，孟昭松了一口气，扫了一眼屋里。 刚刚有没有人来过？ 没有啊。 最近一定要小心，陌生人来敲门都不要开，遇到一定要开门的情况，先打电话给我。 嗯，好的。 门关上了，孟昭对陆时琛说： 走吧，我们去跟物业说一声，让他们最近几天加强安保。还有，一会儿回去就把那间民宿退了吧，今晚在附近找个地方暂时住下，一旦有事也能第一时间赶过来。 嗯，好。 身后，女人把门关上，握着门把手的手指微微地颤抖着。 李策的卧室里，一个男人拉开门走了出来，看着女人问： 人走了吗？ 陆时琛开着车，没跟孟昭商量，径直把车子开向一家酒店。不用细想，孟昭就知道陆时琛一准儿订了周围最贵的一家。 您好，欢迎光临。 两个人走到酒店前台，前台小姐询问他们要订什么房，陆时琛语气平常地说： 服务员，一间大床房。 孟昭则低头佯作看手机。在酒店餐厅吃了饭，回到房间的时候已经近凌晨了。孟昭洗漱完坐到床边，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稳。这时陆时琛也走了进来，见孟昭好像在沉思，他问道： 哎，孟昭，在想什么呢？ 总觉得有点不放心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第二次回去时，那个女人家里比之前乱了一些，是因为一直在找那个包的缘故吗？还有，那个女人的脸色也不太对。 陆时琛回想了一下，当时他的注意力全在孟昭的伤口上，并没有过多的去在意那个女人。 似乎是有点慌乱。 我在意的不是这个，初开门时的确有些慌乱，但他的慌乱只是短暂的一瞬，之后的表现却出奇的自然和镇静。见到我们受伤，他什么都没有问。总之越想越不对劲。 明天再去看看吧，总不可能一直守在那里吧。你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，既没有办法电用警力，也无权24小时监控，继续待在那里只有无法预见的危险和被人再一次抓住把柄的可能。 也是，算了，先不想。 陆时琛拿了一瓶医院开的消毒水，拧开瓶盖坐到了孟昭旁边。 来，帮你给伤口消一下毒。 因为跟那个黑影近身搏斗了好一会儿，孟昭虽然没受什么重伤，但手臂上多了不少擦痕和浅刀伤。要放在以前，这些伤口孟昭压根儿就不会处理的，但陆时琛要帮他消毒，他就照着陆时琛说的侧过身子，将 T 恤的袖口撸到了肩膀上。陆时琛拿了棉棒蘸取了消毒液，涂抹到了孟昭肩膀下方的伤口。 疼吗？ 不疼，这都不算什么伤。 你经常受伤啊？ 也不算经常，隔三差五的吧。 见陆时琛没做声，他顿了顿问道： 你在担心我？ 以后不要单独行动了。 没事儿，算命的说了，我平均每月会有一次血光之灾，这个月有过这一遭，之后就彻底安全了。 明天去周围看看，能不能买到折叠刀防身吧。 也行。 孟昭侧过脸看向陆时琛，陆时琛正垂眼认真地帮他消毒，长而浓密的睫毛就像羽毛一般随着眨眼而上下的吸动着，看得孟昭莫名的有些心痒。于是他朝陆时琛的睫毛上轻轻地吹了一口气。陆时琛动作一顿，抬眼看他： 干什么？ 我说陆大仙女，你这身手不错呀，专门学过格斗？ 陆时琛帮孟昭消完毒，拧紧消毒水的瓶盖，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： 无聊的时候总要找点事情做吧，格斗时拳拳到肉的感觉起码还能让我觉得自己正在活着。 陆时琛将消毒水放到床头，起身走到床的另一侧，关上了灯，黑暗笼罩下来。孟昭低声说： 这一次又要多谢你的救命之恩了。 睡吧。 看着你眼泪就